第38集，我不甘心。季行辰贴近我，扯着我的手触碰他的肌肤，那里和他的声音一样平静。 我对现在的你还真没什么感觉了，因为我也做过预言未来的梦，所以对你这种爱做梦的天真只有宽容。李宇正，差不多行了。 季星辰的手总是温温热热的，人在情绪激动时手才会发凉，他对我远比表现出的更失望。 所以你一直都觉得我不好，一直在讨厌我吗？你之前问我跟谢京东聊什么，我跟他说我愿意陪你成长，但前提是你心里是空的，你心里可以没有我，但不能有别人。 我确实没想太多，逃避思考，不愿处理跟季星辰复杂的情感关系，删减成19岁时的状况。在我简单的思想里，最初对季星辰没有任何拉拢的念头，我对季星辰是逐渐在意起来的。我以为和他相处的还算融洽，关系也能逐渐好转起来，可直到他说出这些之后，我才发现我们之间的隔阂原来根本没消融过。我们曾属于彼此，对于我来说这6年是空白的，但季星辰对我的好与坏都记得，在他看来我就是我，所以他有理由恨我。刚刚他靠近我的那一下，我只在他的身上闻到了酒味，我突然察觉他身上的松木香没有了。从什么时候开始没的呢？我回忆起被我忽视掉的细节，似乎是电梯里他教我耳鬓厮磨这个成语时，他身上那股我喜欢的味道就在变淡了。我心里一紧，反手抓住了季星辰的手，念头与想法在心中缠成了死结，迷茫无措，甚至还有些委屈。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已经在学着为当前的人生负责了，但你只教我怎么应对工作，你教教我，25岁的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解决？ 季星辰视线低垂，拇指在我曾经戴着戒指的手指上缱绻地摩挲。 我不懂你啊，怎么讲？尽管你觉得我会生气，却还在跟你初恋聊天，不是吗？ 我愣怔住了，从他的语气里参透了些什么，不自觉地松开了握着他的手，握在我心脏上的手却紧得愈发窒息。 你每天这个时间来给我送牛奶，原来不是在关心我睡不好，是为了看我和沈鱼聊天，接着讨厌我。 季星辰对我难得的开悟表示出赞许。 对，现在我看到你跟你初恋联络感情也不在乎了，所以从明天起我不会再给你送了。 季星辰之前就用过类似的厌恶疗法跟我划清界限，原来他对我的好感度从未停止降低过。我澄清了这么久的关心，原来只是变相利用吗？可是他在牛奶里加糖了。我辗转反侧到了半夜，简直郁闷疯了，坐在被窝里捧着手机，在和季星辰的微信聊天框里删删减减。 你不觉得你也挺过分的吗？之前是我做的不对，但那时我又什么都不知情， 既然你这么看不上我，干嘛还对我好？你这是捧杀，是杀熟，是玩弄我的感情。不喜欢拉倒，我还不喜欢你了。 以上几条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，在发送前又全部退格掉了。原来我也不太懂季星辰，或者说他已经不再对我表现最率性真实的一面。季星辰的朋友圈空白一片，不知是与现在的我赌气清空了，还是一直这般人如白纸。他的头像则是我当时手欠删掉的朋友圈里那张与我十指相扣的照片。我翻开过往的聊天记录，迟来的想要多了解他一些。数据同样拥有记忆，25岁的我与季星辰的爱情从我们的微信聊天记录里能窥见一斑。25岁的我和季星辰几乎每天都有消息往来，有时是公事，有时是随手分享的天气或是心情，更多的则是充满生活气息的话题，类似中午或者晚上吃什么。25岁的我和季星辰原来也没那么吃重死板，偶尔两人也会对着复制一些蠢蠢的表情包，讨论吃饭遇到意见不统一时还会掷骰子以点数决定赢家。再向上翻翻，貌似是25岁的我出差在外，时间是晚上，季星辰不知道发了什么，我斥责了他一句，不要乱发图片。季星辰撤回消息打字道， 想要你。 在信息的下方随即是一条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视频通话。我发散的意识不自觉地胡乱消想，感觉手机有些烫手。难怪季星辰聊我时那么熟练够，原来他一直这么主动的吗？聊25岁的李宇征被批评了，隔着网线还说想要是吧？聊19岁的我就当面羞辱我，对我没兴趣。我好气啊。随手翻来，这样的调情记录时有一二，不过主动方一直是季星辰，常常是季星辰发来 想你。 25岁的我跟个捧哏的似的回个 我也是， 有时干脆不做理睬。25岁的我真的是嘴比尖儿还硬啊。考古到这里，我的气闷变成了气自己，闹成现今这种局面，哪个我都不无辜。25岁的我活该被19岁的我钻空子，说那些分手的话。25岁的我很爱你，爱信不信。我突然想起季星辰一直以来对我的疏远，还讽刺我拿和好期望吊着他，心头莫名泛酸，撤回了消息，将手机放在了床头柜上，动作间触碰到了柜子上盛着扩香石的瓷盏，盏中因为没有滴入新的精油维系香气，也跟着淡化了气味。我负气地将瓷盏收进了抽屉的最底层，在不被新习惯干扰的情况下，这一夜我终于梦见了旧时的人与事。梦中的我身着校服，身处高中校园，衣襟上满是邋遢的污渍，大抵是睡得不沉的缘故，我竟然还能思考出这不是我的衣服。我从没穿过这么脏的衣服。